第85集，毒气炸弹。龚应贤挂了电话，从自己的衣服里摸出配枪，别在了后腰，扭头就往外冲。任毅也跟了上去。龚应贤突然回过身：“ 你从安全通道尽快离开。”“ 不行，我得疏散群众，你要小心。” 龚应贤深深地看了任毅一眼：“ 你也是。”“ 李灿，你现在在哪里？”“ 我在二楼栏杆这里。” 这栋楼的一层大厅一直挑高到二层，所以从二层扶栏处可以看到一层的部分情况。任毅跑出病房，发现所有医护人员都在安抚和转移病人，病人和家属则慌乱不堪，场面十分狼狈。他很快找到了李萨，他跑到李萨身边，往楼下望去，却只看到坐在大厅里不敢动弹的医护和患者。大厅的一个询问台被炸翻了，大理石地面上留下了一道坑，还有血迹。 人呢？ 他躲在角落，这个角度看不到。 李萨朝一个方向指了指。 这个人有备而来，他躲的位置是狙击手的死角，现在大厅里的人都成了他的人质。 他有什么诉求？ 不清楚。 谁受伤了？ 没看清，可能是有警察被炸伤了。 人一把李萨从地上拽了起来。 你先协助我疏散群众。 二层以上有诊室、手术室、化验室和病房等等。天还没亮的时候，挂号的人已经排起了长龙，此时各个功能区都在满负荷运转，保守估计需要疏散上千人。任毅和李萨配合医护人员，将能够行动的病人及家属引到南面的安全出口撤离。很快的，在不远处的住院部清理废墟的消防员先赶到了，他们中队是刘辉和丁晴带的两个班在值早班，还有其他中队的人。任毅指挥着他们去帮忙转移行动不便的病人。又过了几分钟，警察也到了，医院门外围满了警车。任毅隐隐听到高音喇叭喊话的声音。任毅不知道此刻龚应贤在何处，在做什么，他心里很担心，却又没有空下担心。仿佛心有灵犀，龚应贤竟恰时打来了电话。任毅赶紧接下电话。 喂，你在哪儿？ 我藏在一楼的走廊拐角。你呢？ 我在上面疏散人群，人太多了，还有很多行动不便的老人和患者，一时半会儿不可能疏散得完。那个人真的有毒气炸弹吗？ 他手上有两种炸弹，一种是用于投掷的小体积炸弹，应该是过氧化氢原液，浓度在40%-50%的时候发生碰撞就会爆炸。还有一种是他声称的有机磷，也就是沙磷毒气，神经类毒素。如果是真的，一旦爆炸会造成大量人员伤亡。 他会不会只是虚张声势？ 我想应该是真的。过氧化氢也可以从消毒水里提取，有机磷可以从杀虫剂和农药里提取，这可比之前炸死周川池的炸药制作过程简单多了。 他是你们锁定的嫌疑人之一吗？ 对，他叫吕伯清，应该就是他们口中的红颜。警察早上已经出发去他住处实施抓捕了，他应该是发现了，只是他没有选择逃跑，而是选择这几天医院戒严，到处都是警察和保安。这个人想要进医院的时候被我一个同事拦住了，现在那个同事被炸伤了，我们正在跟他协商把伤者抬出来。 他到底想干什么？ 他想要陈佩。 他疯了吗？ 是邪教，他说他是光明神的信徒，他的使命是净化人间的罪恶，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邪教组织。 神意僵住了。 他是有备而来的，他所处的位置是狙击手死角，同时大厅没有遮挡物，任何人靠近都会被发现。他威胁说只要有任何人敢靠近或者试图离开就会引爆炸弹，所以我现在是唯一有可能制服他的人。 我能帮你什么？ 你先疏散群众，做最坏的打算，然后我们会把陈佩带到现场跟他对话，以此交换那个受伤的同事。那个时候可能会出现机会，能够将他分神的机会。我只要一个机会就可以将他当场击毙。 好，保持联系。 任毅挂了电话，继续去协助疏散。他已经感觉头越来越晕，本身他和龚应贤都不应该有过多的活动，任何活动 都会消耗他们血液中本来就不足的氧气，但此时他必须坚持到底。刘辉跑到仁义身边， 仁队，那边的病房是重症监护，人都不肯撤。 过去看看。 仁义走到重症监护区，见所有医生和护士都还在如常的工作，两个消防员正在劝说他们撤离。 我们真没法撤，病人不能离开监护室，病人不撤我们也不能撤，我们一会儿会把门窗缝隙都堵起来，万一真的炸了能扛一会儿吧。 仁义也想去劝两句，却根本不知道该说什么。重症监护的病人都依赖仪器，难道让他们丢下病人自己跑吗？这时李萨也跑到仁义身边。 仁队，手术室里也还有人，怎么办呢？ 能撤的必须撤，龚博士让我们做最坏打算。 两人又跑到手术室，发现两间手术室的灯都亮着，仁义按下了紧急铃。不一会儿，左边手术室走出一位护士。 楼下有一个带了毒气炸弹的疯子，随时可能爆炸，你们必须马上撤离了。 里面有一个孕妇正在生产，我们撤不了。 想办法转移啊。 转移不了，她有一点胎位不正，刚刚爆炸，孕妇已经受到了惊吓，她正在承受很大的心理压力，这时候任何意外都会给她和胎儿造成危险。你们先疏散其他病人吧。 这时右侧手术室的门也打开了，走出来的是年轻的女医生。仁义刚要开口，女医生率先说道， 仁队长，外面的情况我们已经知道了，我们主任正在给一个老人做心脏手术，不可能中断的。哎 呀，你们是医生，应该比我更了解沙林毒气。现在谁也不知道那个疯子带了多少毒气，一旦爆炸，整栋的人都会有生命危险。 我们了解，但正因为我们是医生，更不能在危机关头放弃患者。辛苦了，你们先转移其他人吧。 仁义和李萨对视一眼，无奈的同时又肃然起敬。逐渐的，总队调来了更多消防员参与疏散，疏散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。仁义担心供应弦的情况，便跟李萨下了楼。站在一楼的楼梯口处，他们能看到大厅里不下百人席地而坐，个个神色忧虑慌张，不远处扔了一堆手机。而在大厅斜对面的走廊里，仁义看到地上趴着一个人，正是供应弦。供应弦也看到了他们。 李先生，陈佩已经到了现场，我们不可能把他交给你，但如果你同意让医生对我的同事进行救治，你可以跟他对话。 让他进来，我要看到他。 你可以从窗户看他，他就在车上，你看。 陈佩也是光明神的信徒，你们的惩戒手段对我们是无用的，我们的灵魂是自由的，是向往纯净和光明的。 李先生，请你允许医护人员救治我们的受伤的同事。 他的灵魂受到了污染，这是他肉身携带的原罪，但火可以净化他的身体，火是光明神赋予人类的种子，能开出无垢和神圣的花。唯有火可以净化世间一切的罪恶，让每个人都可以仰慕光明神的光辉。 光明神赋予人类火种是为了造福人类，不是为了伤害。你是否误解了光明神的意愿呢？ 不，净化罪恶就是造福人类，火是人类文明的起源，火能给人类带来真正的文明，但必须先净化寄生在人身上的黑暗的恶魔。 仁义越听越觉得荒唐愤怒，李萨气得浑身发抖， 他应该先把自己烧了。 仁义再次拨通供应贤的电话。 喂， 你还好吗？你冷不冷？ 两人出来的时候都只穿着睡衣，此时大厅大门敞开，冬日的寒风呼呼地往里灌，刚才忙乱的时候没察觉，现在稍微一静下来，冷得人牙齿都在打颤。 还好地上有暖气，趴着吧。 你听到那个疯子说什么了吗？ 听到了，火种脉是人类原始文明中最先出现的一种自然种脉，因为火是天上的闪电赋予的，是天火，历史上有很多教派组织都是火崇拜，明教、拜火教、萨满教等等。这个光明神教不知道又是哪个教派的邪恶分支。 我一开始以为只是一群有纵火癖的疯子，没想到居然是一个教派， 法医的地步。这个案子随着我们的了解和深入，严重性只增不减。 现在怎么办？他还在拖时间。 他不是在拖延时间，他在讨价还价。 他弄这一出就是为了见陈佩吗？ 不，他最重要的目的应该是献祭。他知道自己会被警察抓住，会判死刑，所以决定在最完美的舞台上表演自己的落伍，向光明神表达自己的忠诚。而且纵火痞都有强烈的表现欲，他决定让全世界都看到他是怎么献祭的。 操，这帮疯子。